花生当饭食，佢哋话佢哋最积极。我系谢志峰。 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 Peanut.com， 我系谭志强。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草。 嘎啦嘎啦嘎啦，精兵到后胜，义勇义勇要出战一拼。 唔该，我想问咧，我得翻一蚊咧，有冇啲咩嘢可以买翻嚟食咧？ 外卖盒 一蚊，定系买到个外卖盒咋？ 快过嚟啦吓，五大有优惠。 如果得翻一蚊嘅话咧，有冇啲咩嘢系可以嗌到嚟食噶？ 买唔到噶啦，系啦，唔好意思啊。 该，我身上得翻一蚊咧，有冇啲咩嘢可以卖到俾我噶？ 买唔到噶。 后生 仔， 咩嚟 噶？有嘢益你啊！ 吓，一蚊， 系啊， 真系一蚊买到， 系啊，咁八楼啊 ，D2 八楼， 系啊，人民超市。 唔该，我想问咧，系咪真系有一蚊嘅韩流汉堡噶？ 系啊， 原来一蚊真系买到嘢噶，一蚊就系可以买到呢个韩流汉堡啦，真系一蚊嘅咋？ 块肉嚟噶，假肉嚟噶。 哇，其實大鑊喎，嗱點解咧？即係 有咩大鑊？ 呢、這個即係習近平都好慘啊，大佬！即係其實而家啦，俾美國佬左一巴右一巴，又要即係夾佢呢一個孟州啊，好似你話齋啦，係嘛？民主黨呢個時候出手係嘛，令到呢個特朗普難堪。咁所以咧，即 係嗰陣時 嚇上個禮拜就呢個 Wall Street Journal 已經早話咗，就係話其實就呢一個特朗普知道咗呢單嘢之後咧，就非常之憤怒咁樣樣。咁啊但係點解？習近平即係一開始知道都要簽啦，都要做 presentation 啦 ，sell 呢個特朗普嗰140條嘅即係嚇、啊、叫做係即係喪權辱國條款啦， 俯首精神 係啦，俯首精神。咁而家其實確實啦，即係大陸經濟非常之大鑊係嘛？咁我啱啱我見到啦，即係金融時報就話 啱啱嗰日出嘅所有數據， 這個、 固定投資、生產數據全部都係。 CSI 啦，系咪？即系嗰啲销售数据啦， 全部信义。 即系你而家你都系即系嗰个物价系咪跌咗 1.7 啊？ 系 好大镬， 唔使跌 1.7。唔使咧，总之冇读啲数据啊，费事费吓亲人。所有数据都系回落， 系嘛？咁所以 跟住咪 CPI 回落又话，哎呀，因为啲猪肉咧有18个省咧有呢个猪瘟啊，非洲猪瘟啊，搞到销售。 咁所以而家点解要即系呢个礼拜落实咗啦？有两间即系系咪中粮？可能中粮啦，系咪？同埋咧，多数都系中粮。就买咗50万吨大豆嘛， 系啊， 咁买咗50万吨大豆嘅话咧，咁因为点解要买咧？ 急 住要买，其实系，因为你唔买嘅话咧，就好容易咧，即系其实因为你个通胀，你就会通胀问题啦，系嘛、 啊？咁所以冇豆浆饮， 系啊，冇豆浆饮噶啦， 冇豆腐食， 要食呢啲工业用嘅呢啲咁样嘅蛋白啊，好 Q 大镬噶啦，其实就系、是、 要食三聚氰胺啊， 系啊，咁样样，咁所以咧就你。變咗習近平其實知道形勢，其實低温已經知道，我諗佢係諗通咗，咁所以咧佢都硬住頭皮，係嘛，都係要 去之二十 做呢一個讓步咁樣，咁所以 仲係全面讓步。 咁所以咧就你都見到啦，就孟州事件暫時間咧就其實係而家降温啦，降温之後咧， 但係對習近平係好事喎、 啊。 跟住潘小圖講話，即係同我嘅論點一樣喎、啊，因為有孟州事件係完全遮掩咗得。阿習近平喺 G20， 即係喺阿根廷所承諾簽嘅嘢喎， 所以咧要借加拿大兩個人頭一樣， 冇錯， 係嘛？就煽動咧，就呢啲咁樣嘅民族情緒，就掩蓋曬大家嘅事情，然之後急急賣國，係咪？ 冇人再記得習近平同美國有個咁嘅deal，沒有啊！因為早兩日咪 你買呢、這個 去阿根廷翻嚟之後，美國人就同啲記者講：喂，你攞到咩成果啊？喂！中國 唔係啊， 中國唔會收我汽車關税啊！中國唔收我汽車關税啊！中國嘅商務部啲記者問佢，佢係唔敢認。 sorry， 而家今日六点钟出嚟讲， 所以佢咪话咯， 唔收， 佢话 收三个月， 成功争取到美国咧，就坚持呢个一个中国政策。大佬，屌你老味，一日嘅冇 say no 就当你坚持啦，屌你傻卵鸠啊！ 所以唔系，所以冇得讲啊！所以 你争无可争，先攞攞一个中国政策。 所以而家慢慢真条命好值钱啊！佢呢个名咁样牺牲咗喺加拿大锁咗喺度，跟住咧就。即係掩蓋曬呢個習近平所有喪所有喪權辱國嘅條件。 如果我哋係以呢、這、一個， 喂，喺我呢個節目，我哋知呢件事啊嘛。中國人有幾多人知道究竟係咁嘅事咧？ 嚇、 啊！中國人覺得話：哇，屌買翻美國大豆好耐啊，美國大豆食啊， 係咪好多人買啊？即係之前就話：喂，屌你而家你嗰啲要啲豬肉啊，要嗰啲豬肉食嗰啲即係替代品啊嘛，唔食大豆係嘛？ 咁乜慘啊？ 嗰啲就好大鑊啊嘛！嗰陣時已經講到 係唔係話如果望個大豆營養唔夠咧，即係根據講咧就係個肉個豬嘅肉咧係會少啲喎。係 咩？ 係啊，即係蛋白質唔夠、 啊、 就啲唔長肉。 咁你點？你揾咩打邊爐啊？ 咪長脂肪，長脂肪。 係咯、啊。 咁全部都 冇喎、啊，大佬你即係揾老鼠打邊爐嘅啫喎。 全部都係肥，唔係、啊、中國人唔怕嘅。中國人農，中國人係冇人敢食嘅嘢都咁食嘅。中國小龍蝦係咪先？小龍蝦係坑渠生出嚟㗎嘛。 係咩？你又知？ 係咁做咩講咩？我知啊。喺泰喺啲南美洲地方嗰啲生。 而家搞到連 佢哋食小龍蝦 而家就東張西望都話香港嗰啲生蠔咧可以生食。 喂，大佬佢唔知道原來喺個生蠔擺喺啲消毒水度啊，咁樣咩用咩激個紫外光啊殺菌啊咁樣食得一定冇問題，因為嗰啲殺曬啲菌啊嘛。但係佢唔記得咗裏面仲有嗰啲殺菌都冇曬㗎啦，應該咩三門氏菌啊咩菌都冇曬。不過個裏邊嗰啲冚唪唥冚唪唥係含含有重金屬咧，香港啲蠔。冚唪唥食喺珠江三角洲啲污染物嚟噶、所以蠔特別大隻噶，喺加拿大係啲係全部係食嗰啲，喂蠔係食微生即係重金屬啊嗰啲嘢聚曬裏邊噶嘛， 仲大鑊過金槍魚。 係啊，所以蠔油我哋咧點少少就食嘅算啦。 OK，、 所以法國嗰啲蠔係唔會咁大隻噶、人哋啲水冇污染嘅唔會咁大隻嘅。 係啊係啊係 啊，所以香港啲好 正。所以真 係 香港， 即係你唔好以為肥美就好正啊嚇，真係所以好 Q 大鑊。 食咗好啦。 嗱，即係翻到嚟啦，其實嗱，而家你即係中國嗰個數據嗱，即係因為其實係有個好重要嘅 signal 啦，其實話俾我聽，其實中國係非常之陷於被動嘅，就係、因為其實佢最近呢個月咧就開咗呢一個政治局會議，又係其實噏埋嗰啲舊嘢，其實咩經濟六穩啊，嗰啲咁嘅陳嘢啊， 五樣嘅加咪加多五樣嘅，總之 五個堅持啦， 五個指標就六個維穩， 係啦， 係啦，總之 六個穩啊，經濟六穩、啊， 跟住就再開咁呢個，不過唔係有信息嘅、有咩信息咧？就係話法改委咧就會借錢俾啲房地產公司，除咗排湖改造之後咧，嗰啲3000亿。即係資產，即係連埋3000嘅樓嗰啲小型嘅地產公司咧、都係會幫佢協助佢發債。咁、所以大家唔使驚咧，係中國嗰啲地產公司咧，即係特別係小型嗰啲咧，係債把煲啦，唔會啦。咁、另外咧，睇一強咁星期四咧，中央政治局開會咧，就喺度講咗大堆嘢，又要點樣口號啦。咁但係最後尾 ending 就係話：喂，唔使驚，中央係會支持地方嗰啲 PPP， 即係嗰啲基建嗰啲咧，係會保證佢哋嘅財政資源，即係會被。中央會揾錢去支持地方嘅經濟，即係你搞基建、搞建設咧，唔緊要，有啲錢係會支持到俾你哋嘅。咁、所以咧，就另外咧，中國都會減税，咁減個人嗰個增值税，咁啊將三個階級啊減到一個階級。 唔係問題係錢從何來啊嘛？咁如果你 錢從來 唔係 收入已經減少咯，減少咗。 或者係啦，咁你或者減税啦，係嘛？ 唔係人民幣貶值咯，唯一就係唯一就人民幣貶值咯，印多啲銀紙出嚟咯。 唔係，我覺得即係你唔好再不務正業啊！你即係其實你削減你維穩開支啦，冚家產。大佬呢啲即係你又好搞唔搞搞埋啲集中營係咪 大佬使幾多錢啊 係啊使幾 Q 多錢 唔係淨係香港一次選舉唔知叫實使幾多錢 啊 係啊 所以其實我覺得應該你選舉應該放生俾喂哇大佬你諗下 喂唔使放生啊 民建聯啦、工聯會做咗廿年嘅選舉你都仲要你付係咪喂即係你好心你哋啦你放佢哋搞啦 要付啲人去投票啊嘛扶啲人上車啊嘛仲要俾張卡佢啊嘛掌心雷 掌心雷啊 唔係俾number佢要認住個樣啊大佬唔記得係邊個。 咁但系唔止噶嘛，大佬，喂，连嗰啲广告啊都抌晒钱去做噶嘛， 系啊，所以 卫星组织啊，咩九龙社团联会啊，系嘛，连嗰啲即系，连嗰啲咩连嗰啲咩环唔系坟场上面啊，嗰啲唔系坟场啊，啲嗰啲咩叫咩，嗰啲 banner 位都唔放过，系咪先？ 你嗰啲嗰啲咁嘅组织，由十月国庆又食饭食到出名噶啦、所以成日有饭食噶，如果你埋嗰啲组织堆就 啊，唔系咁，所以问题就系话你而家个钱点样用先？如果又唔係嘅話咧，一係你就係瘋狂地，又係即係係咁印啦，係嘛？即係脱離你自己本身嗰個財政記錄啦，嗰啲咪 咁冇計喎。咁而家日本又收 今日又想收水，歐洲又話已經停咗 QE， 即係歐洲冇水可以放再水啦。咁你美國又係山水，而家又淨係得中國放水 咁、即係所以變咗就係你而家你又要連呢個中國製造2025啦，你都要延緩十年啦。 佢講十年 就講， 唔係咁其實 呢個 Peter Navarro 講 我覺得係賣個制式嘅啫，即係可能中國會謙虛到就屌，唔係仲要話咪制式，我唔收你，收你錢係點啊？ 就其實係要力谷嗰啲民企出嚟。即係嗰啲假民企， 係啊，咁呢啲當然啦， 係啦、即係會有好多，即係中興華為 2.0 走出嚟㗎啦，咁所以咧，咁就你唔好話我補貼啦，係嘛？咁但係佢用另類方式去搞呢啲補貼咯，係咪？咁點樣呃 Q 你咯，係嘛？咁但係令到你嗰個叫做係即係唔敢再去叫做係明目張膽做呢啲嘢啦，起碼真係做翻啲國進民退。 喂，呢個禮拜會下禮拜會知嚟嘅呢個禮拜，因為有改革開放40周年紀念大會。咁到時可能都會有啲政策出嚟宣布， 即係以中國而家想做嘅行嘅做法咧，就係公私合營啊嘛。咁公私合營嗰啲其實咪就係揀一啲，即係咪就係陰點啲民企出嚟，即係去扶持啫嘛。咁嗰啲你唔使當佢即係咩民企嘅，根本就係半國企。其實你而家見到你而家係嘛？喂！你阿馬雲咁樣樣都話俾你聽，佢根本就係共產黨黨員嚟。 冇錯，所以佢永遠冇嘢俾人， 所以點會唔係國企啫？係咪先？即係根本上佢就係國企啊嘛，大佬啊！ 都話馬化騰咧啲遊戲機都可以上唔到架，但係從來馬雲咧從來間公司係唔會又俾人俾共產黨。 咁所以話可能話俾人聽，馬化騰反而就唔係共產黨員。 唔係馬騰唔係共產黨員，咁佢遊戲機上架都俾人批鬥啦。咁但係馬雲就絕對冇呢件事發生。啊！所以啲人話，所以馬雲點解而家？ 但馬雲俾人削權啊嘛！ 唔係削權，馬雲自己退落嚟啊！佢話喂，哇！大佬喂，講我真係喂，佢好過殘民野好過啦，大佬而家咁嘅勢頭點搞？ 喂嗱，但係咧另一單嘢咧，我覺得係可以即係窺探到啲即係國策，其實就係呢個禮拜又宣布啦 ，CIPA 就話俾香港製造嘅貨品係嘛零關税咁樣輸入大陸。嗱，你覺得嗱？我自己嘅諗法嘅、我就覺得就係、屌你老味，香港邊有香港製造㗎？香港邊有廠㗎？ 咪咯， 你咪又係即係其實係俾香港一個角色，就係其實搵一啲嘢返去即係零關税咁樣樣啫。其實係咁呢個就我諗就可能係一個試點先啦，係咪？ 即係唔係 或者轉口啦，再做翻個轉口角色啦。 中國係唔係中國想咁嘅？中國想係將啲人民幣呢係大量輸出嘅，因為咁樣先可以令到佢成為國際貨幣。咁跟住咧，鼓勵啲國民咧係攞啲人民幣去買嘢，反正將來都貶值㗎啦。咁即係你可以借多啲銀行，即係碌多啲卡，就去買多啲嘢。咁就通過中香港買都好 ，OK 冇問題。咁你總之，喂嗰件貨可能係西班牙做嘅，咁你咪車過香港，咪透過去，咪又入中國咯。 係 啊，所以喂咁同埋你品質好嘅嘢咧，係會劣幣驅逐良幣，即係良幣驅逐劣幣，到時咧就會用啲好嘅品質嘅嘢咧，就會令到中國嗰啲咧就會大家會競爭去生產啲好嘅嘢嘅。咁其實呢件事係好事嚟嘅。咁但係當然啦，你嗰個到時啲錢係會流失嘅。咁但係你益咗人同人都做貿易生意之後，咁呢個就好過清朝咯。清朝你唔肯同英國人做生意，結果人哋賣瓦片俾你，就搞到你擺到你鎖國閉關，跟結果就搞到自己亡國啊嘛。咁但係而家佢就嗱嗱聲就攞啲錢，即係唔怕白銀流失，出去買人哋嘅貨。咁但係對外國人就會受歡迎啊。咁但係用錢嚟換翻幾分尊重，咁點解你國家唔去揾翻人民嘅尊嚴咧？即係國家唔可以用自己嘅政治制度可以令到自己有聲出咧？咁呢個真係好奇怪。 好，咁啊嗱，呢一節咧，我哋剩翻啲時間，我哋講下呢個梁振英事件啦。 係又講梁振英，梁振英 都要講啦， 唔係都要講，唔係因為我哋淨係得翻蘋果頭條睇， 好似又係我哋又係，不過 得翻蘋果頭條可以有得睇。 蘋果有啦，係嘛？咁但係我哋準備片先，係嘛？咁就啱啱好似有係嘛？有冇啊？好， 未整啊，唔緊要，我啦，傾下先啦，梁振英 啦。咁梁振英放生咧，呢個係非常之離譜嘅，冚家拎啫，大佬。即係呢件事咧，就其實嗱，而家律政司就講到明啦，就係話佢係冇一個咧叫做係證據嚇，佢冇證據啦。第二就係 冇證據， 係啦。第二就係冇呢一個利益衝突啦，係嘛？證據嗰樣嘢咧，咁你點樣為之證據？ 咁鄭若驊冇出嚟交代喎。 嗱，即係如果你講貪污嚟講，即係嗱，你問題就係你而家你有個收受利益嘅事實喺度嘛？收受利益嘅事實其實你自己本身你嗰個收呢個 UGL 咧，就總共400萬英磅咧，4000萬啦，真係。 冇錯。 咁其實係橫跨你自己任前同埋任期內噶嘛。 係。 咁你其中一半嘅錢200萬英磅係你任內2013年嘅時候收噶嘛？2013年嘅時候收，你有冇申報先？而家就係話俾你聽係冇。而冇係冇所謂嘅，點解呢？因為唔見到有任何嘅利益衝突。第二就係話啦， 就第話啦，其實呢就冇證據顯示就係呢、這個戴德梁行嘅主席唔同意梁振英同呢一個 UGL 私相授受。喂大佬，喂你講呢啲咁嘅 double negative。喂，系 point 嚟嘅咩，大佬啊？最大問題就係你冇徵詢過一啲即係獨立嘅司法意見啊嘛，係嘛？你點解你以前梁振英唔係點解你以前曾蔭權案要而家唔使咧？點解以前阿梁錦松時候即係呢個偷過記者又要而家又唔使咧？ 係啊，唔使。 喂，點解兩兩把尺嘅咧？ 唔係兩把尺啊，係唔跟翻以前嘅做法。 咪係咯。 呢個係傳統，同埋你根本有個行之有效嘅制度，就係你律政司要出嚟解釋點解要諗咗，連解釋都唔使。 唔係你啲法治何在啊，大佬？ 唔係連解釋都唔使解釋喎，而家。 喂，然之後你梁振英仲好，即係喂大佬，即係佢而家收斂。 唔係啊，佢咩收斂啊？即係第二日出嚟講嘢啦，又行出嚟講嘢，即刻又話咩一路有帶，總之佢又出嚟仲會講嘢。 一路啲冚家拎啊！ 又係你講個嘢，我就見佢又出嚟講嘢啦。呢個仆街 沾沾自喜 啊！一冇事就走出嚟。 據聞而家撈就話啊嘛，佢真係知道咗呢單嘢嘅時候咧，佢打緊邊爐啊嘛，唔知食飯定打邊爐啊嘛。 係咩？ 係啊，咁就咦？唔係啊，係咪有冇啊？有啦，係嘛？喂，咁去片啦，你。 EL 案改慣例，不尋求獨立法律意見，各界炮轟律政司啊。啱啱甩身就现身大湾区论坛，梁振英全程唔睬记者，唔紧要啊！要拆解律政司唔告佢收 UGL 5000万嘅问题，只要一部机。 我系尊重廉政公署同埋律政司依法独立作出嘅专业嘅决定。咁我希望咧事件咧就告一段落。咁啊，其实我都冇其他嘅补充噶啦。我其實就冇其他嘢補充嘅。 但我再講一次咧，就呢件事，我係尊重廉政公署同埋律政司做嘅依法嘅專業獨立嘅嗰個決定。 唔係錄音機，而係時光機啊！翻到2003年，梁錦松涉嫌偷步買車，律政司都決定唔起訴，但就出咗長達17页纸嘅聲明，強烈調查程序，仲公開兩位本地同海外資深大律師嘅意見。 今次點解咧出嘅聲明咧係簡短到咧寫得結論嘅啫喎，其實佢係冇理由嘅喎，似乎即係學兩隻即係走大樣啦。入律政司咧，依家今時今日去處理事件嘅方法咧，係完全咧係符合到我哋基本覺得係法治嘅要求咯。 之後無論係2013年行會成員林奮強偷步賣樓，定係另一個前特首因為公職人員行為失當罪被廉署起訴，律政司都有向海外大律師尋求獨立法律意見，唯獨佢 超嚴嘅。 律政司回覆眾新聞就聲稱，佢哋如果有呢兩個問題，先會揾獨立法律意見，而 UGL 案並冇呢兩個問題。負責梁錦松偷步買車案嘅江樂士覆有線嗰陣都話對律政司嘅訴法非常驚訝，覺得律政司欠公眾一個交代。 呢一頁紙就話係，喂，我已經交代咗。 根據以往做法，律政司針對一啲市民關注或者牽涉重大公眾利益嘅案件，仲會去立會交代檢控決定嘅。民主黨話，如果鄭若驊拒絕出席，就會對律政司嘅決定提出司法覆核啦。 係嘛？ 頭先我哋見到呢即係嗱，當然啦，係嘛，即係民主黨佢自己有個天下為公㗎嘛。咁最後咩而家即係你要做 JR 呢，就即係要覆核單嘢呢，咁就其實係只能夠係搵即係要私人提案啦，係嘛。 即係民事訴訟啦。 係啊，民事啦。咁就搵啊，而家我哋啱啱見到就係鏡頭，即係呢個動新聞就見到啦，係我哋嘅 Edith 啦，係嘛，我即係呢個高達順風耳嘅主持 Edith 呢，就出面去即係去做呢樣嘢啦，即係因為佢可以申請得法援，係嘛。咁、 okay. 阿李永达就话佢啊嘛，系嘛，因为后生女啊，冇点样储钱啊，系嘛，即系月光族啊，咁所以先至可以做到呢样嘢，系嘛， 咁伟大， 系啊。咁啊，即系你唔可以下下都揾郭卓坚噶嘛，大佬啊！ 咁啊，郭卓坚都系要走嘅呢个啦。 郭卓坚玩烂咗，大佬真系。咁所以而家你成单嘢就系咁样样啦。咁就问题好大啦，系嘛？因为其实讲真，即系你而家你嗰个法治不彰，你唔能够系即系沿用翻以前嘅先例，即系完全系即系走样变形，系嘛？连江乐士都睇唔顺眼，系嘛？江乐士佢以前都系做呢个刑事检控专员嘅，系嘛？跟住查石我嗰啲又系即系手屈一指嘅一啲咁样嘅，即系话法律前辈嚟嘅。 包子金都讲啊， 系啊，包子金都讲喂，大佬，你完全不能服众啊嘛。 唔系啊， 即係點樣為之法治啫？喂，唔係 justice has to be seen 噶嘛，唔係 have to be done 啊嘛，大佬啊！即係你起碼你睇起上嚟能夠服眾先啊嘛，你邊能夠服眾咧？而家成件案係， 而家歐盟部長都係關注香港嘅，所以你喂，所以你香港唔可以，即係其實你調翻轉頭，你即係林鄭月娥真係唔可以太離譜嘅，其實 係啊， 因為你太離譜，你最終你香港就嗰、那個。重要性冇咗噶啦， 唔係，我覺得呢個未必係林鄭嘅意思啦，係嘛？即係可能佢自己本身都即 係咁林鄭同阿鄭若華兩個都係雙鄭噶啦， 係 都係姓鄭搞噶啦。 但係就呢單嘢唔係佢哋可以決定到啦，係嘛？即係如果放生梁振英咁大嘅事， 咁你放生梁振英，你如果你林鄭冇反，咁你咪叫鄭 林鄭都係撲街嚟㗎。 咁你叫鄭若華，你叫鄭若華行出嚟，好似梁錦松咁樣出嚟交代下。 鄭若華 咁都猛出嚟講， 鄭若華佢都係大。罪之身啦、啊，大佬啊，佢嗰陣時嗰呢個咩僭建嗰單嘢，係咪對佢特別厚待嘅？係咪即係你就算你同呢一個啊邊個佢自己老公啊，叫咩圖啊，咩樂圖啊？ 總之就係建築師啦。 啊、喂，又係有好多千絲萬縷嘅利益衝突啊！原來即係又係代理香港啊嗰啲咩即係升降機啊維修工程啊嗰啲咁嘅有大把嘢撈嘅，係咪呢啲嘢即係你自己都想即係掩人耳目，唔想俾人知嘅大佬、要人哋傳媒踢一腳咁樣樣先喐一腳，全部擠牙膏咁樣擠，即係大佬幾 Q 離譜啊！咁你而家仲有喎，即係你而家你。即係呢啲明顯有明顯嘅證據同埋利益衝突嗰啲，你又扮見唔到。喂，而牽強到不得了嗰啲，好似啊尹兆堅啊林卓廷啊嗰啲議會裏面，喂大佬啊，你十 Q 幾個保安夾佢，然之後你話去妨礙立法會人員罪。喂大佬，喂公義仲喂你公義點會好似今日咁不彰㗎？ 唔係十，唔係即係等於你俾黑社會圍咗，跟住調翻轉頭話你。还手嘅时候话你打袭击伤人，一模一样。 系啊，咁所以点解你而家你成日都话，唉，即系冇得搞噶啦，香港嘅民主，香港唔好话民主啊，自由都冇啦，系嘛？我哋既有嘅权利啊，一日一日咁样侵蚀啊，咁所以冇办法啦，只能够寄望美国佬啦，咁样样。咁而家。其实喺呢个美国嘅啊郭荣啊，即系郭荣亨啦，咁其实我都幾 appreciate 佢，起碼就係其實佢似乎佢都係即係聆聽咗好多香港人嘅批評，即係尤其喂大佬， 佢而家唔去啊？ 唔係，佢去咗，係嘛？佢已經開完會，係嘛？即係同啲國會議員開完會，咁開完會之後咧就話有結論，大家有個共識咧，即係佢知道美國人嘅共識啦，個政界嘅共識係啲乜嘢啦？我哋可以睇下呢幅圖先。 好啊。 咁就係話啦，如果呢即係香港喺呢五方面都一意孤行嘅話呢，咁呢就其實就即係美國呢係可能呢會撤銷呢一個香港政策法同埋單獨關稅區呢個地位。咁呢五個條件係啲乜嘢呢？咁嗱，佢已經講到明，佢知道就係政界嘅共識呢，就係其實係話首先有兩個筆先，一個筆呢就係話唔會無條件。同埋唔會即係呢個無限期就係、是、延續呢個香港政策法嘅地位嘅，咁即係但係你起碼你要基於一啲條件啦，係咪呢五個條件呢其實都係完全喺香港人利益嚟嘅。第一就係、是、候選人即係唔可以再 DQ 議員啦，第二就係、是、外國地記者唔可以再被逐啦，第三就係、是、民主派嘅即係其實唔可以再被政治檢控啦，第四就係、是、呢即係唔可以再立呢啲嚴厲嘅23條啦，唔可以立呢啲嚴厲嘅23條啦。第五就係、是、繼續呢就如果你唔可以即係去拖延呢個真普選嘅問題啦，係咪？咁但係呢咁當然啦，而家你五條嘅即係條件裏面其實四條已經犯咗啦，係咪？咁當然點樣實踐起上嚟其實呢個好難，係咪？你究竟係五條都犯啦先至會撤銷呢個香港政策法啊，定還是係一條你容忍，兩條你容忍，三條容忍，只要唔立23條你就 OK 啦，係咪？咁但係起碼即係阿郭榮亨唔再去盲撐呢、這、一個即係遊說香港維持香港政策法嘅話，遊說美國維持香港政策法嘅話，我覺得都係一種進步，係咪？佢都肯聆聽香港人嘅聲音。 咁呢、這個可能佢係直情係側面做咗呢幾件事喎。 系嘛？ 佢唔系无条件要求美国国会议员盲撑香港呢个关系法， 佢俾咗附加條件落去，呢附加條件應該加咗落去。其實 即係我覺得 去見嗰個好過唔見。 我覺得你香港 而家咁樣覺得， 香港人你做到咁樣咧，已經係做到最盡。即係你話所謂勾結外國勢力嚟講啦，即係做到咁樣去做到最盡。你諗下，喂大佬，你林鄭嗰啲啊，連你自己 DQ 議員啊，你上面呢幾個罪名嗰啲嘢個事實你都唔承認嘅，咁你仲有乜好講啫？仲話自己權威，你根本係冇得救嘅呢啲人係。咁所以你而家你又話咩梁振英啊，佢冇罪之身之後啊，可能會復辟啊，其實我覺得冇乜所謂啊，兩個冇乜分別噶。反而你林鄭仲撲街嘅，其實係即係有過之而無不及。你相對於梁振英嚟講係係嘛？ 唔係梁振英喺度嘅時候多啲人憎佢啊嘛。 啊 最少泛民都可以講佢都有。 梁振英喺度嘅時候有個焦土效應。 冇錯咩？嗱，你林鄭調翻轉頭，唔係因為佢講咩？因為嗱，梁振英講嘢同阿特朗普都有個特色㗎，都係咁大口㗎嘛。係佢去到盡㗎嘛，大佬。咁但係你林鄭好似屌一樣都點啊？低得死嘅慣，低低手又慣煲，低低手又慣煲。但係越嚟越離譜喎，大佬。咁係咪先？即係岂有此理喎！真係呢啲真係要阿興姐嚟講先得喎。 興姐，唉，算啦，興姐啊，佢連新東搞到咁 Q 大鑊啊，大分裂啊，佢都管唔到啦。佢問一， 可能管到㗎。 佢問佢喺度講㗎嘛，佢內部佢就話即係，唉，勉強冇幸福啊嘛，大佬，你都唔做唔到和事佬嘅角色嘅，大佬真係 唔得㗎啦。 唉，所以真係令人好失望。 冇辦法㗎啦，即係其實，唉，冇辦法。而家啲喂後生仔同冇啦，真係。時代有疏離嘅， 係嘛？ 咁係真係冇辦法，因為你而家睇到你睇到，直情係啲後生仔唔會再信，即係三十歲以下嘅人， 唔會再信泛民， 唔會再信㗎啦，即係好多嘢都唔會再信。咁所以其實真係好悲哀嘅，其實。 啊！ 不過所以睇下一個世代。 唔係，但係咁講啦，即係頭先郭榮亨講呢啲嘢啦。 嗯。 即係佢話美國會基於呢五個條件嚟維持香港政策法咧，其實你問心咧，我又唔會信。 美國梗係唔會啦，唔係， 因為美國梗係唔會因嗱，你頭先嗰五個條件全部咧都係以香港優先嘅利益作考慮， 係 咁，但係特朗普政府咧，唔好話特朗普政府，任何 一屆 白宮嘅政府、現任嘅政府都唔會純粹基於香港嘅利益咧就做依歸。你睇下，喂，講真，你而家你即係你淨係講啊，即係呢個孟晚舟事件啊，佢都係咁啦，佢都無原則可言嘅係嘛？ 啲人以為美國佬一定會借呢單事件嚟搞華為，喂，咁係啊，搞咗華為啊， 搞咗， 點知人哋 就牽制住你咯？ 喂，點知人哋一講，但係習近平一講呢個2025可以有得傾啫，咁已經即刻孟晚舟就可以翻屋企瞓覺。 係啊， 係咪先？ 唔係即係。所以你見到就係、是、唔係？但係咁講，你起碼佢而家去做一樣嘢係國會啊嘛，係咪？佢向國會議員遊說啊嘛。咁國會即係其實不嬲嗰個作用咧，即係對白宮嚟講係一個牽制作用，起碼一個道德上嘅牽制作用。即係你包括咧，咁你其實你之前你見到其實有啲作用佢係做到出嚟，即係譬如你而家。喂，你起碼西瓜場真係戇鳩噶嘛，係嘛？即係你而家呢個禮拜，佢同呢個眾議院院長喺度屌，喺度屌怪，係嘛？即係因為呢個墨西哥場嘅問題，就喺度講究竟 通唔通過撥款啦、 通唔通過撥款呢個問題？ 喂， 我 覺 得喂，即係係啊，喂呢啲嘢應該撐喎，其實係嘛？即係你個道德上面嘅制衡，其實係國會有個角色喺度嘅。咁你白宮係唔理㗎。白宮係唔理喎，即係如果你話你同香你同白宮啊，甚至乎你同領事館講啦、啊，係嘛？ 冇用噶， 即係都係冇用噶，佢完全唔理噶，係嘛？佢幾時佢為你講過一句説話啫？咁但係即係當然人哋嘅國家美國嘅國情，其實佢自己本身都有即係相生相克嘅一啲制衡機構嘅。其實你同佢哋講咧，我覺得都有啲意義喺度嘅，其實係咁。其实讲你都识讲啦，系嘛？孟晚舟呢单案啊，其实都系民主党牵制嘅一个权斗产物嚟噶嘛，系嘛？ 即系可以咁样，可以咁分析啦，系咪先？而家， 所以呢个世界咧， 真相大白。 所以呢个世界咧，就其实系永远存在呢啲互相利用嘅关系嘅，即系。阿边个成日讲噶？ 呢个世界 阿夫子成日讲噶，互借东风啊嘛。 系啊，博弈嚟嘅。 系啊，博弈 嚟嘅。每人喺一个唔同嘅岗位里边称一啲嘢咯。 即系当然，每个人都有私心，但系我哋 recognize 对方有私心嘅情况之余，我哋都可以即系点讲啊？又我哋又冇乜好 offer。 唔系，如果 咁，但系起码我哋嘅角色上面，我哋系即系应该讲个真话，尽量讲系嘛。如果喂，屌你而家郭荣亨都唔去，就真系周浩鼎去咗噶啦。周浩鼎个戆鸠就喺度讲埋嗰啲嘢噶啦，讲下边个，讲下啊， 唔好捻干预，唔好干预香港内政。 系啊，唔好说三道四啊， 唔好说三道四。 就或者好似阿工联会讲啊，啲即系香港啊，即系嗰个独立关税区啊，关你 Q 事咩？我哋基本法决定啊嘛。 我哋好少着数啊。 冇咗都唔緊要啊！ 嚇、 啊， 講埋呢只賭米啊！屌，今日禮拜有一個人賭米啊，話你聽啊，你哋嗰個商務部啊，嗰、那個副秘書長啊，喺度撚樣啊，喺度講啊，啊，即係香港咧唔需要咧，即係其實除咗聯合國以外嗰啲嘢咧，嗰啲制裁我哋可以唔理嘅。屌你可以唔理嘅话，你真系唔 care 咧香港政策法啦，你唔系倒米系乜啊？咁你咪一国一制咯，好唔好啊？白撚痴嘅都好。喂，如果啊联合国嘅制裁你先跟你先遵守嘅话，咁你咪同大陆一样咯。 系啊， 屌你大陆制，喂大陆佢自己系联合国嘅一部分，仲系常任理事国，原则上联合国通过嘅嘢佢都要遵守嘅，当然佢唔会遵守啦，系、嘛？屌你而家你又同佢讲，喂你而家你又表忠大过乜嘅？屌你即系你一国一制啦，你啲倒米，真系。 所以香港人系好嬲嘅， 真系好叫嬲啊！屌，真系。 所以冇办法嘅。 啊，食香港人嘅饭就倒香港人嘅米，呢啲咁冚家产啲啊！即系香港咧，唔系即系美国佬咧。如果你要即系你真系要做到嘢嘅话咧，即系我撑呢个众志啊，系嘛？阿黄之锋讲啊，香港人权政、啊、香港人权民主法案啊，系嘛？制裁呢个冚家产啊嘛！你唔好俾佢哋去美国啊嘛，系嘛？即系制裁佢哋啊嘛！ 而家可能真系唔敢去喎、 啊， 佢哋真系唔敢去喎、 啊， 而家。 你揾一两个制旗啊嘛，冚家拎真系啊！好，今日时间差唔多，多谢晒云图，拜拜。 Bye.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